改期理所当然，我就是主期人。那么这个主期人应当是什么样子呢？一天到晚一支香也不能拖啊，在禅堂陪着师傅们刨香坐香啊，这就是主期的人。过去禅堂也有规矩啊，说和尚要三天不进堂，围了时候就叫那个乐众啊去打二庆请和尚。你看我今天我刚刚回来，这就有人就请我了，你这为什么不进堂啊？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嘛。假如你是烧饭的人，到了烧饭的人不烧饭，那人家不跟你要饭吃吗？烧水的人到时候没得水供养，人家要跟你要水。禅堂的规矩就是这么个规矩。今天打七，大家都精进用功，就是我呢拖拖拉拉的，太不像样子了。一个呢是我身体不太好，另外呢长寿呢也有还有许多的事儿，需要料理啊，我这个精神呢也是有限制的。用功之道那就是要用功，要有功可用。既然是用功，那就天天要有进步。除了用功以外，那么禅堂里讲话也要讲些呢，作为一种陪衬，讲讲与用功有关系的。我记得上一次讲到这个虚云老和尚，这个是在每一年打七都跟大家呢重新温习温习。我们都是学佛学祖的现成的榜样啊，那是我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关于虚老是在杲木寺开悟的，还有这么一件事情。虚老开悟这个禅堂就是现在我们做临时大殿用的这个地方，这个禅堂那原来是个禅堂，就在那个禅堂里想开悟的啊，直到现在已经时过大几十年下来了。而杲木寺这个地方从落实政策以后，这个杲木寺经过十年浩劫，将来怎么办？最终的结论就是重建杲木寺，从零开始重建。这个在杲木寺本身来讲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说是从零开始，那就杲木寺旧有的房子全部要拆除要拆光，就等于杲木寺 是一张白纸啊。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有人就注意到，那么这个重建搞木寺房子都要拆光，这个虚老开悟那个禅堂想必也要拆光，也要拆的，因为虚老的弟子很多啊，虚老的法子也很多啊，所以搞木寺要重建就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说那个既然房子都拆，将来虚老开悟这个房子也要拆啊，是有一般人呢是希望最好是不拆，留下来。当时我们的想法，虚老是一代大善之士，是我们的宗门的泰斗，虚老除了搞门寺以外，有好几个地方都为虚老建了纪念堂。我说啊，给虚老建纪念堂最好是在搞门寺，因为搞门寺是虚老的法身生身之地，他虚老在搞门寺开悟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虚老虽然在搞门寺开悟不是不错的，但是虚老不是搞门寺的一代人，他没有住过搞门寺，也不是搞门寺的一代住持啊，说是那个怎么能够在搞门寺起纪念堂呢啊。我们的看法是，那个虚老给虚老在搞木寺起个纪念堂有什么不好啊？那也是搞木寺的光荣，搞木寺这出祖师，啊，当然，如果有人提出来，想在搞门寺给虚云老和尚建纪念堂，那也要得到搞门寺的同意啊。如果我要不同意，你还没有办法啊。说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关心这件事情啊。最好这个房子呢，就是虚老开悟这个禅堂给予保留下来作为一个纪念，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成为了危险的房屋啊，必须要重建。假设虚老，就是说虚老的门人法子或是这弟子愿意给虚老在搞门寺建这个纪念堂，我们可以同意啊，这就不错了。这个统一的时间可是真正有限了啊，早两年说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时间还没到面前，这个房子明年过了春节就要拆，拆了以后再想给虚老建纪念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这么一段往事啊，也曾经有人确实想给徐老在搞木寺建这个纪念堂，但是从中呢也有人这个叫做梗，好像是我作揖给徐老在搞木寺建纪念堂，好像是别有用心一样，没这么桩事情。我们是出于对虚老的尊重啊，说搞木寺建一个虚老纪念堂， 我们还有我们家老黄人进来呢，现在已经建的就建好了吗？嗯，那有什么不好呢？嗯，老祖道场嘛，我们没有这个分别心。释云老和尚，我们上次讲到，就是住九华山，到高明寺来参加打七，这段往事，那是我们的榜样。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虚老开悟，啊，我们也了解了解，将来我们也要开悟，开悟是个什么样子？开悟这个样子，在我们的凡夫眼睛来看，固然是没有样子的，是看不到的。虚云老和尚就是开了悟了，和盘托出，他能够托出来，你还看不到。看是看不到，但是从虚老开悟以后说的这个两句话，那有两个句子嘛。头一个句子我们初步呢做了介绍啊，悲子普罗地享盛名利利，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戏，就是讲的这个虚空粉碎，这是一般初发心的人是不能了解的。这个虚空怎么能粉碎呀？这个虚空就没有一个东西，怎么粉碎法的呢？那你要晓得，那个开了悟的人确确实实虚空粉碎。这个虚空粉碎是有根据的啊，所以祖师开了悟了，跟佛在经中教导所说的是完全一致啊。这个虚空是什么东西呢？虚空不是性空，性空的那个空跟我们所指的这个虚空，就是这个妄空，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生死，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依报国土啊，正报的舍身，以什么为而住呢？就是以虚空而住的啊，这是个生死根本。楞严经我是记不太清楚了啊，大要有这么几句话，叫个角海性成圆，性成角圆妙，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往，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空生大角中，如海以漏发，有漏微尘果，皆因空所成。这个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啊，有漏微尘果就包括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都是有漏的啊。什么叫有漏呢？有漏就是漏落生死，有烦恼为因啊，三界二世无有，有因有果。这什么呢？这叫有漏，有漏就是生死，有漏微尘果皆因空所成。这个有漏微尘果在什么地方啊？要是我人，我们坐这个地板上的，那个有个地板好坐，那我们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漏微尘果十方世界在什么地方？都正在空中。而这个空呢，是一个完空，生死之所依。空生大角中，如海以偶发。你看我们这个渺小不渺小？ 在我们看来，这个生死大海、无边世界、有漏微尘国不得了啊。要按照我们这性空空生大脚中，就这个脚性当中，那才是真正的伟大呢啊。如海一欧发，就我们这个有漏微尘国就像大海里下一个水泡一样啊，一哈升起来了，一哈灭了，一哈升起来，一哈灭了。那个虚云老和尚开悟了，他说虚空粉碎也啊，哎，把这个生死的窟，生死的这个窝没有了。开悟的人的境界就是这么个境界，虚空就粉碎啊。所以过去祖师讲，打破虚空粉碎，废为了事，鹤翻大地平尘，未尽犬功。祖师的语言如出一辙，没错。虚老和尚开悟这两个偈子，过去我们也常说说，没有做过解释，这样解释没解释过啊。这是一个偈子，那么还有一个偈子呢啊，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雨难开啊，春到花开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这个偈子跟前一个偈子文字语言有一个区别，道理呢是一个道理，虽然说是一个道理，我要是不跟你说你还弄不清楚啊。杯子普落地，这是一个开悟的这么个因缘，因缘所生法嘛，开悟也要有个因缘。那个第二句怎么说的啊？家破人亡雨难开，这个家破人亡是什么意思？虚老开悟，在虚老的这个虚老的还是在年谱里，像是有这么两句，反正有这两个偈子。家破人亡，家是什么，人是什么啊？家破人亡就是人也空了，法也空了啊，顿亡人法写真空，是薄弱味重重。人亡就是人空了啊，家破，家是什么东西呢？家就是法啊，一切众生都执着我是个人啊，有个我见，与生俱来的这个生死的根本啊。法是什么东西呢？法就是一切万法，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依报国土、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事万物，这个都是法啊。迷的人他自以为实有的，这是个法治。开了悟的人呢，那个家破人亡，就是人亡人法皆空啊。到了这种境界，那他就了生死了，就出三界了。我们现在人也不能空，法也不能空，所以常在生死当中头出头没，无有出期啊。虚老开悟了，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给我们 指明了这个开了悟的人的这个境界见地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对照对照，我们现在人空不能空，不能空，法也不能空，那你就说明你没有开悟啊。说在禅堂里，像有些人不是好好用功啊，有些事情呢是装模作样的，甚至于在别人面前还在这夸口，说我开了悟了。你开了什么悟的啊？你开了什么悟的？开悟。那我们在我们禅堂宗门下呢，叫做明心见性。什么叫做明心？什么叫做面？叫做见性啊。但我们现在这个心明不明？我们现在当人这一念心黑咕隆咚的啊，黑咕隆咚啊，人家说是半夜里像打个牛皮灯笼上煤炭山，你看黑不黑呀？啊，明心，心要明啊。这个明心的人，我们现在这个心不明，所以什么都会看不到。心明了，没有明的时候叫做无明，明了心以后，这个心呢就明，明是光明啊，心是血亮的啊。如果你真正彻底明了以后呢，你这个心呢光照十方法界，十方法界就是一大光明藏。而在我们这个没有开悟的人呢，就是黑咕隆咚的啊，无所明了。不要说你道理明不了了，事相上你也不能明。哎，有人说我这个也，我不是蛮清楚，不是眼睛打开了不是蛮明的吗？假使说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一些照明的东西，你这个眼睛打开的能够看什么啊？黑暗的，这个世界就是整个就是黑暗的，这就叫做无明。那开了悟的人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哎，虽然你看起来他还跟我们差不多，也穿衣也吃饭啊，也是行住坐卧的，但是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明心见性吗？啊，心明了，眼睛也明了。我记得那个净空法师曾经说过的，介绍过的，就是我们当这个近代的两位大德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是圆融法师，圆融老法师，那是在天童啊，那也是一位当代的大善知识啊，也是用功啊，是悟道没悟道呢，这个我们就不敢妄加评议。宁波天童寺是密祖的道场，那也是出祖师的地方，后来到圆融老法师的手上呢，又是禅宗，又是净土，又讲经，也学界啊，都有的。那个圆融老法师一段往事呢，就是有一次他在禅堂里坐香，这个坐香啊就用功吧啊，坐下来以后忽然想起有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了，想起有一件事儿要去办， 这禅堂当时已经指了镜，门关起来了。这个圆融老法师从座位就下来，下来呢就从禅堂就走出去了。等他走出去以后，他回头一想，这不好了。他说：“我在禅堂的坐香，禅堂门是关着的。”他说：“我怎么走出来了？”再想回来呢，回不来了。他晓得有个门，这个门呢就成了障碍了，就不能进来了。他当时出去的时候呢，他那个心呢，是有一个用心处的，他没有一个门，他就出去了。你看看这个用功的人呢，他心在功夫上他就有这种功能啊，就像现在的那个特异功能一样，隔着墙他也能看得到，这地下他也能看得到。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虚云老和尚，据说在哪里，像住山，白天呢下山办事儿，办事回来嘛，这个走着，这个路，这个天呢就晚了，天黑了。这个虚云老和尚呢，他是个用功的人，他这个心是定的，虽然在这走路，他心在定中。走着，这个天是黑了，天黑了呢，他呢不觉得是黑了，他还是这么走，就这么走，因为他是心是静的嘛，正在这个时候呢，从山上下来有两个人打着灯笼，过去没有手电呐，就跟虚云老和尚走了一个对面，他们看到了，他说这个，他说老和尚啊，他说一个人这么晚了，你怎么走法子的？他说晚了，老和尚说晚了，说晚了吗？那个天都黑了，天黑了，等到虚云老和尚一念要晓得，天黑了，马上天都黑下来了，再走就看不路看不到了，你看看，那还是在功夫当中。像这种功夫，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在金山打就是就有的他在镜中山门外的事情他都看得到。说他晚上开过大镜了，上了岗单睡觉了，他说老说是什么人在老吵老闹啊，说看看没有人吧，再仔细一找，在广丹底下有两个狮子在那打起架来了，心静下来了，眼睛耳朵那就是不是像我们这么迟钝呐，微细的东西也能看得到，也能够听得到，这就是用功的人跟我们不用功的人的区别。虚云老和尚开了悟了，虚空也粉碎了，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人法皆妄，人法皆空了，这个空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空在我们佛教里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空个什么东西呢？对人对于瓦法就是脚后空空无大千，那个诸佛菩萨都成了大脚了，那我们现在这大千世界还在啊，这些道理啊，那脚后空空，这个宗门下的语言，若人一念归真，十方世界细节消损，一念归真就这么开了悟了，那十方世界都没有了， 你们说十方世界有没有啊？啊，还是你一个人没有了，还是大家都没有了？啊，说多了大仙大，念佛是谁三？